排山下。

梦想，新的故事，新的光芒，你的翅膀依然闪亮，祝福你新年新梦想， 天灯照亮远方，继续路过山

最後の時に委ねましょう。いつはと強くなぞる容赦ない秋が来て、涼しい指が手招くままに、溶けたそのやかんが灯りみたいな私を優しく好きだ、上唇で遊ぶ。それでもひとつの愛の形を探す、遠くよりも今を結んだ枯れた瞳は、できればこのまま包まれて終わりたい。二人で秘めた淡い肌、月も隠れてる。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.

是你不对。 鸡吃掉， 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美妙劲爆，吃掉，过瘾就好， 神之原味， 吃掉，全部吃掉， 香麻跟椒， 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美妙劲爆，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。 过瘾的是燃烧，让人忘也不掉，举手手机上的比较，准备好炸鸡还有饮料，小心对你开的玩笑已经被他吃掉， 神之原味吃掉，全部吃掉， 香麻跟椒 吃掉，过瘾就好，统统吃掉，吃掉，全部吃掉， 过瘾的好香。 身，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泡一汤，想跟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 随波坠入海，我们等着花开。